越来越深了，现在可以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我又像往常一样在准时的22:05出现在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里。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十点大陆记。我觉得夜晚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理，就是可以让很多的朋友呢不太设防自己的心情，好好的聊一聊最近的情感啊、生活呀、还有那些白天说不出的话、讲不出的事。如果你想跟我聊天，或者你想听我讲话、看我说话、看看直播间的样子，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跟周准在北京取得联络。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的名字，叫做周大准。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的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记。第四种方式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你可以下载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如果你现在正在看到我直播的样子，你可以说一说我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我今天是什么样子在直播间，好让我知道有多少人在听我在夜晚对着镜头讲话。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体验啊，有些人呢是那种浓郁型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充满的活力。比如说谈恋爱、交朋友、跟家人联络、专注做一件事情、持续的 emotion、 持续的热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命的组织机体，它在时间长久了之后就会有一种倦怠和松懈的感觉，我们称之为慢慢变淡。生命当中有很多慢慢变淡的事情，你是不可改变的，有很多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情感或者感觉的时刻，叫做变淡的情谊。提到情谊，总会想到绵绵不断。好些人说不能变淡，我们永远浓郁，就像一瓶酒、一张唱片，每次你拿出来的时候或者放到唱片机里，它都是浓郁的，有回甘或者有浓浓岁月味道的声音。但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变淡了，我们该怎么办？作为主持人的我如果有一天我变淡了，我不在节目当中出现了，淡出你们的视线，你们会想我吗？很实际的问题，很多主观客观的原因。我也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先跟各位进场的朋友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欢迎你光顾我的直播间，不管是通过收音机还是通过 APP 花椒，或者通过北京青年广播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视频来看直播的朋友，也请大家理解，我不能每一条信息都读，每一条信息都看，但是我透过直播间这5个摄像头，我都在用心跟你交谈，你可以信赖我，把我当成一个朋友。关于变淡的情谊，你有话要说，或者你生活当中有活生生的例子，你可以跟我来讲一讲。来听听这首歌曲，我个人觉得张杰的这首歌非常好听，也很有耐听度，不是那么的缓慢，但是又充满了跳动的音符的感觉，名字叫做我们都一样。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一样会触景生情，会把自己包裹起来，会不知道怎么对一个人好。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

顺道往后的每一天的时间当中，欢迎你来花椒的 APP 找我，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谢谢黄瓜送的太阳光礼物，谢谢安安，谢谢灵儿，谢谢所有的朋友的捧场。安安告诉我说还有十天过年，好快啊。也听到了刚刚我们的青年广播做的春节的公益片花，里面有很多我们经常碰到和想起的场景，比如说家人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啦，什么时候结婚呢、爸爸我会不回去了，就等等这些情绪会夹杂在过年春节的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综合。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希望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过年的假期。好多朋友已经放假了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充满了很多的词汇啊，情感的一些交集的部分。今天晚上我们来说变淡的情谊。变淡的情谊为什么会变淡呢？很多人变淡是有自己的原因的，比如说长时间的忙碌，没有时间相聚，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还是爱人啊、这个忙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确实是很忙，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忙完之后，其实你会放松，或者说哎，我想一个人待一待，我不想跟任何人联系，亲人哎呀，他又不会对我改变，这是一份恒亘不变的爱。比如说我这两天没有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他们也会打给我的，哎，这就是一个变淡的过程。但这个情谊是不会变淡，只是我们的行为驱动力变得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有力了，对不对？又比如说谈恋爱的朋友，我今天好累啊，我都希望他打给我，哎呀我好辛苦，今天刚刚把所有的报表都交给我的 leader， 那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来安慰一下我呢？两个很疲惫的人在路上又堵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到达住的地方，两人见到之后都累得，哇你好你好，有什么话要说吗？不，我想躺着，我想待着，我想窝到沙发里，两个人都累到睡着也没有讲话，久而久之一定会感情变得有一点淡，对不对？怎么让这个感情回温呢？是需要你去好好的想想办法，动动脑筋。你只要像那种热情，刚刚见到他的时候眼睛亮，把你最好的优点都展现给他的时候，那个动力表现出来就好了。但是我们是人，我们会疲惫，我们会有瓶颈期，怎么去过渡这个瓶颈期呢？就需要你好好的让自己变得主动一点。其实在爱情的故事当中，在爱情的所有的交集当中，还有交朋友的过程当中，都有变淡的过程。三个年头之前，我们还是无话不谈的挚友好朋友，我们还同一个宿舍住过。三年之后他到另外一个城市打拼，我在这个城市奔波，我们除了有微信，除了有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而且微信从来没有说过话。有时候忽然之间被同学拉到一个同学群里头之后，竟然忘记他的名字，你说是不是变淡了？变淡怎么办？我有方法告诉你，来听我的节目，欢迎你关注 98.2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叫周准，欢迎你，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在夜晚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 见你现在过得好吗？是否还在流浪？是否找到方向？ 你过得好吗？ 还会想起我吗？ 会想起我。 Get， 你还和他一起吗？是否总是微笑？每次面对自己还是最初模样吗？看看自己的脸庞，已不再稚嫩无瑕，流过泪的都会忘，不值得不晓得留下。 清爽的好听的歌曲，你还好吗？ 他还是很晚回吗？你还是常寂寞，拥抱都没对手，不要对我说谎。看看自己的脸庞，已不再稚嫩无瑕，流过泪的都会忘。 被他的第一句话就深深的触动，有的歌手就是那么一开口就非常吸引人的声音，就是 Jane 你还好吗？其实这个 Jane 你可以换成每一个人名。我一刻想起很多朋友，龙龙你还好吗？张玉祥你还好吗？张扬你还好吗？你们都还好吧？好久没联络你们了，虽然不曾联络，但是每次听到这样触景生情的歌，我都会想起你们，我大学宿舍的好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的广播，看我的广播，如果你也有那样大学的挚友和朋友，或者未曾谋面的老朋友，但是见面还是会相互拥抱、喝酒聊天、互诉衷肠，甚至流眼泪的话，你现在发个短信给他，发个微信给他，让他知道你想他。虽然平淡生活自让你们不经常联系。各位正在收听到收看到的是十点大陆记，我是您的好朋友周准。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设置的一个小小的栏目啊，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记当中点播歌曲。我也希望在收听收看节目的你告诉我，加入到准时大陆记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点播你的心情，让整个夜晚的北京，让全世界都听到你的心声。这位朋友叫做我想睡了，他说我一直想点播这人唱的歌，他说这两个人唱歌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这首歌也充满了悲情的味道，

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夜深人静了，听点好歌也很有必要。听一个男主播在直播间跟你好好聊聊天，也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好听，我的声音能给你在夜晚带来一些心灵抚慰的感觉，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各位晚上好，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今天我们说变淡的情谊，很多人说真的情谊会变淡吗？有一些涉世未深的女孩子男孩子真的会想说，我把我几乎所有的都可以给他，可是为什么会变淡？我想告诉你，要多经历几次人生，人生里的恋情的关系，你才能明白什么是最合适你的。真的虽然很残酷，可它就是一个事实。不乱疑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写出来很容易，对不对？可是做到很难。我们说说爱情吧，爱情可以每天都聊，365天3650天36500天都可以聊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 Love and Peace， Love 是在前面的，有爱饮水饱，有情饮水饱。爱情都是从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你要相信啊，从一开始它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它让我们甚至会蒙蔽自己的双眼，因为你的周围有很多参照物，有一个男子，有一个女生从你的身边匆匆而过，你就被他深深的吸引。而且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爱得多的那个脾气就会越来越迁就，是不是这样？被爱的那个性格会变得越来越霸道，有没有这样？其实很蛮不公平的哈。其实我们会看到长辈的爱情、恋爱的关系，和电视剧当中、那在电影当中、电视剧当中、现实生活当中都是类似的情形。比如说，伯伯、爷爷特别疼爱婶婶和奶奶，奶奶和婶婶不停的唠叨：“你这个老头子，你就不听我的话，你还天天跟我掰扯这个掰扯那个。”你看老爷爷和老伯伯他们从来好好好，老婆子我听你的，很羡慕对吧？我也很羡慕。也许岁月的磨平了他们的脾气啊，但是记住了，在你没有变成那么老之前，你肯定有很多交锋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爱你的人太过刻薄，一定记住懂得珍惜啊。有句话叫不叫天生，不是天生好脾气，只是特别怕失去你。细节往往胜过情话，我们的陪伴也往往胜过那些语言。就比如说我在直播间，我就这样看着你，我不说话，你觉得这样好吗？还是我既看着你又讲话？你肯定选择后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讲话的艺术，什么时候该对重要的人讲什么话很重要。我现在对所有的在听我直播、看我直播的朋友说一句，我非常的谢谢你们。爱情它就是会变淡的。有时候人说荷尔蒙的分泌，或者说两个人的甜蜜期，有的人说是3个月，有的人说是更长更短的时间，怎么办呢？你要好好调整你自己。谁让你

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刚刚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不管是你很多年之前听过还是现在第一次听到，都是非常才华横溢的表现，不管是词曲还是演唱者，戴佩妮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尊重一位女性的唱作人。李宗盛先生也说过，他最期待的就是戴佩妮的专辑的演唱和表达风格。只是戴佩妮现在变得好瘦啊，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多写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喜欢她的歌迷。今天我们来说爱情当中的变淡，情谊当中的变淡，这个变淡真的是有时候让你措手不及。怎么办呢？它就是变淡了。爱情一定会平淡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问自己，问对方，真的会平淡吗？每一段爱情都会从激情走向平淡的，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多巴胺不会无穷无尽的分泌，对不对？开始的时候兴奋感和激情慢慢会随着时间变得温和，变得平淡，少了这些冲动之后，开始了你会开始察觉爱人的缺点，你也会失去新鲜感而焦躁不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真正的爱情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的。好多人说，哎呀，我们的爱情败给了时间。 No， 还是你们爱的不够深好吗？绝大多数人误会将爱情简单的定义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聊不完的天。哪有那么多天可聊，我好辛苦啊，我好累啊，你今天穿得很好看，你好漂亮，你喜欢哪个？但是第二个。可是生活是琐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五味杂陈的生活细节，很多很多都会向你袭来。是不是我们都会有时候会在看微信朋友圈，有秀不完的恩爱，聊不完的天，但是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什么呢？共同疯狂，一起平淡。爱情靠什么持续？减退的激情的时候，确实是很多恋人分手的直接原因，这是你可以面对的现实。他们会觉得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真的是防不胜防，措手不及，把爱情减退的时间都归结于时间吧，我们时间长了就分开吧，等等这些感觉。但是我们作为高级的动物，有情感思维的人类，不能被生物本能所支配，因此激情只是爱情当中一个组成部分。组成一段完美恋爱的三个重要构成是激情、亲密以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词很重要，承诺，对不对？再说下去呢，大家会想得很深的，怎么去创造这三个东西呢？激情没有了，我们也亲密接触过了，我们是真的是非常的亲密了，我们都是恋人，那些承诺怎么去一一兑现呢？这需要我们好好发现你的身边那个伴侣，不要特别着急的去答应一些事情，要筛选，要加油，就像片花当中讲的那样，做成更好的人，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 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你变成更好的人。如何挽回变淡的爱情呢？它真的是在岁月冗长的记忆当中变平淡了，怎么去改变呢？怎么去挽回？我有几点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爱不是占有，你不要把对方当成是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了。爱他绝不是占有他的时间，占有他的精力空间，把握不好会让他有压力想逃，你懂吗？要放弃彼此的控制欲，感情不是彼此的控制。你追求跟自己同步，而阻止对方的改变，时间久了就会无趣。保鲜才是爱情的源泉，如果没有变化何来新鲜感？不要觉得我们认识很久了，不用去打扮自己，我不用天天化妆，我也乐特特的吃的，有句话叫肥头大耳，当然也有喜欢胖胖的人的哦，只是开个玩笑，就是你要修饰你自己，然后让自己活得精彩，活得精致。一定有不同的爱好，也有共同的追求和价值观。热恋的时候我们总习惯对方啊，陪着对方，因为热恋期嘛，觉得他就是你的一切，看电影，看话剧，听音乐，你面对自己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事情都会疲惫，你看到他你就哇眼前一亮炸掉了，我永远是兴奋激动的，对不对？但是时间长了要有不同的爱好，比如说两人在一个房间，他喜欢读书，那就你就写字啊，他喜欢摄影，那你就看电影，他喜欢出去旅行，那你就多读关于旅行的书，他出去玩的时候你给了一些攻略，给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这是不是最佳的 partner 拍档，爱情的搭配，对不对？而且两个人谈恋爱在一起之后，你一定要让自己学会成长，你不能原地不动置足不前是不可以的，这要好好的做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帮这样的朋友，一些这样的情感关系，当我听到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的时候，我一下会想到一帮这样的人，这是一种什么情感关系呢？你听听看啊，兄妹有这样的情感关系吗？你经历过吗？你感受过吗？对我好对我坏啊？ 对我好对，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迂回，你是进你是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就让我们虚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亲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暧昧，本来爱人原来一样可悲，为什么竟然防备？别人给我献媚，不能退，不能要，要都爱你无悔，这 让我想起曾经爱过谁，我所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美。 来自伊森陈奕迅的歌声，名字叫做兄妹。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每天我都会节目当中手写一些非常好听好看的文字带给你。刚刚我也是跟着陈奕迅的歌声一起唱了一下，我觉得在一晚唱歌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其实以前我也唱过歌，如果你们喜欢我唱歌的话，我以后在节目当中每晚都唱几首歌给你们听好吗？是不是听上去很吓人？你们喜欢的话打个一给我。其实一个综合的节目哈，因为它是音频和视频同步呈现，我唱歌的时候狰狞的样子，波心爆裂的样子你们都会看到，就是一个真实的电台主播。记住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一直 keep real 了这么多年，你们应该珍惜我，对不对？ OK 了，今天晚上的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首歌还要放给你们听。这首歌也是很多相亲节目最后男嘉宾没有相当自己的女嘉宾默然离开的一首歌啊。记住啊，什么都会变淡，但是它变淡了，你有心去找回来，让它重新加温升温，就是好的事情，对不对？做个有心人，做一个有爱的灵魂，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Love and Peace。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Alain， 不是他，最后一歌其实我想放黄大炜先生的《爱从昨夜就停了》。黄大炜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我在新浪微博还跟他互相的关注，我们会发私信聊天，一级棒的音乐人，《爱从昨夜就停了》，我们的爱不停。我是周准，明晚再见。 Love and Peace， 祝你一切都好，晚安了。 我躺在无风的黎明，那阳光透过纱窗，贴着我的面孔，放弃我，让我全力去放纵，别让我清醒中举动，爱终究那么痛。 真的笑容。